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破落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但谁又能做到？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太浓了吧，否则这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？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 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。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牵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。只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才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？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。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甜的时候只想起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时候心乱如麻，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，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。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，甜的时候只相信他，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，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。 海景房团购开始了，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，南北通风，方正实用，四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，实现资产增值，一地置业百处有家。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 团购活动，即享特价购房优惠，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，每套总价40万元起，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，10层到19层只剩80套，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，抢订热线173-1084-8008，耐心拨打173-1084-8008。 买车子，买房子，买包，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找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4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5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7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8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 24小时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不少影迷都看过2010年的《诸神之战》，它以不菲票房成为淡季影视的霸主。今天的外语佳片呢，我们为大家推荐这部卖座影片的续集《诸神之战二：诸神之怒》。在故事情节上延续了第一部的叙述内容，时长将近2个小时，但在上部基础上增加了 IMAX 3D 版震撼效果，不仅渲染了战争决斗的激烈场面，也叙述了神话片中独特而温暖的人性。不知道哪一部分更吸引你呢？ You will learn someday that being half human makes you stronger than a god。 影片由乔纳森·里贝斯曼执导拍摄，片中男主角珀尔修斯由从《阿凡达》一炮走红的萨姆·沃辛顿出演，而连姆·尼森饰演宙斯一角，两人在片中上演了一段父子情，并为了拯救人类和诸神再次踏上拯救世界的征途。 You're sweating like a human. Next, it'll be tears. Now go ahead. 大制作的 3D 效果，或者冲着史诗级的神话故事，都建议大家去影院欣赏一下这部影片《诸神之战二：诸神之怒》。 心，他说他有脾气。 殊的很美丽。你说你有诚意，他说他还很年轻。你说你不花心，他说他不相信你。 心也被暖开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爱。风从海面吹过来，红

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大都会， 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 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Thank you.

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，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，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 FM 九九九快乐之家，观澜湾位于海南卫星城文昌市高龙湾区，是目前高龙湾区最高的地标式建筑，椰香湾区核心地标，270度全海景酒店，南北通风，方正实用，户户向南，物业托管代租，坐享收益，拥有8平米超大海景阳台，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火箭发射，远离雾霾，自由呼吸。紧邻文昌环球码头海鲜市场，天天在家门口吃海鲜，紧邻市政府，周边成熟市政配套，交通4通8达，乘高铁到美兰国际机场只需20分钟，到海口只需30分钟，到三亚也只需90分钟，配套设施齐全，实现资产增值，灵活交换入住，一地置业，百处有家。现在报名私家车999听友团购，即享特价购房优惠，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，每套总价40万元起，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，10层到19层只剩80套，其中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，详情致电173-1084-8008，微信添加173-1084-8008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如此冰冷，你只能懦弱。 色的天空，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，无法挽留什么的承诺，感觉真的好脆弱，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。我不要你走，我不想放手，却又不能够奢求，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，我愿意承受，把昨天留给我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抗拒，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，如果我成全了你，如果我能祝福你，那不是我看清，是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，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动画片一直很受国内影迷喜欢，但谁也没想到他会把中国国宝熊猫作为创作题材，并又一次赚足了我们的眼球。来看这部《功夫熊猫》。 开始练功。 等一等， 影片将中国功夫和国宝熊猫结合一起，讲述了熊猫阿宝立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。影片到处是中国元素，有写意的中国山水风景画，有经典历史故事，甚至还有麻将、冰棍等一些一听就懂的拼音。 再打他一拳吧，打用力一点。怎样？ 在影片角色方面，除了主角阿宝，还有猴子、毒蛇、螳螂等动物，而这些角色正对应了中国具有特色的拳法武术，如猴拳、蛇拳、螳螂拳等。而配音阵容除了杰克·布兰克、安吉丽娜·朱莉等著名演员，成龙大哥也有加入。 不行了，我的小宝贝儿， 本期的外语佳片为大家推荐这部美国动作喜剧电影《功夫熊猫一》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孤单

去吧，犹豫候了飞走吧，被车厢里迷途知返自由，那换心灵那代价，你真的相信值得吗？是我太过爱你，愿意放生你，无为你抱紧我也这么的晦气，我亦算知丑，无谓强迫你，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？就当爱错了你，就当放生你，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，我就放开手，无谓再忍你，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，这个道理。目前着到老，不死都被留，还是跟你痛快结束，为承诺守得到，拍拖都变义务，没法稀罕你这情操。候了飞走吧，未车上你迷途知返自由，来换失恋那代价，你真的相信这样